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如果说牛皮席非要有什么必买的理由，那我给您啊列出以下几条：天然水牛皮席透气，身体不黏腻，舒爽一整夜；天然水牛皮席省去洗刷晾晒的麻烦事儿；天然水牛皮席柔软的像床单不硌人；天然水牛皮席高端的卧室软装，全牛皮奢华享受；天然水牛皮席自带小窗口，少开空调，又省电又防止空调病。 是的，您看盛夏高温，就在很多人为睡眠感到痛苦万分的时候，没想到天然水牛皮软睡席梦得兰竟然解决了大难题。 是， 睡上它燥热烦躁的心情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凉凉滑滑的很舒服，第二天醒来舒服极了。 所以呢，选择牛皮席的家庭啊，每一年都在增多，但是呢，买的人多了，做假的也多了。打着天然牛皮席的旗号，价格做到1000多甚至几百块钱，这样打价格战扰乱了消费者的正常思维，光顾着便宜买回家，后悔的说这席子啊没有想象的好，没有宣传的好，一股味道刺鼻的很。 所以啊，任何时候你要相信一等价钱一等货的道理。 对， 几百块钱的席子不是碎皮压制的，就是拼接的。我劝您一定不要买，要买就选择正宗的三峡哭泣的水牛皮。孟德兰在广播今年服务再升级，首先是免费送席到家，其次啊是7天不满意啊可以办理退货。这样的话呢，其实啊就是对品质无限信心了。 没错了，同时呢，我们做到了1999块钱一床的2.2折的底价。很多朋友都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给次卧配上，或者是呢送给爸妈给客户，说啊经过重重对比，还是你们价格实在，而且呢席子的品质不用担心。 是啊，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第一印象就是觉得一床席子卖2000块钱好贵啊。但是其实你要知道，这是一床全皮的席子，您一只手包得卖几千块钱吧，觉得我买了一个大品牌的，但其实用料呢只是咱们席子的1/40。所以啊，这床席子为什么专柜要8900块钱，就是因为用料多成本高。而且牛皮席的制作工艺很复杂，想要不拼接，您对选牛要讲究，当中拉制的手工工人要讲究，所以啊才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上100道的工序。 是的，人工一天呢就要200-300，所以呢这床席子卖8900元也是正常的一个标价。但是呢，我们直通重庆端木刺商贸有限公司，同样的流水线同品质的席子，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1999元。所以呢，想要买牛皮席的听众，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选择孟德兰不会让您后悔的，成功订购送到家，满意再来付款。7天不满意的话可以办理退货。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5120的朋友就说了，说老婆睡眠本来就不好，到了夏天就更加严重了，比较心疼她买床牛皮鞋。还有2036的朋友就说，老妈关节不好，别说是吹空调了，就连吹电风扇都不行，这不给老妈买一床孟德兰水牛皮狼席，一个月下来老妈的睡眠居然变好了，太想不到了。 还有这边呢9558的朋友说，一到夏天睡孟德兰水牛皮凉席睡得香。8218的朋友说，牛皮席呢是女儿给买的，真的是大气，一张席子一铺上，整个床呢都跟着上档次了，而且啊夏天还节省了电费，算一算几个月下来真的省了不少钱呢。 那是，这水牛皮凉席凉爽舒适，依靠的就是它自身天然的毛孔，起到的是透气吸汗防潮的效果，特别是适合怕热人群使用。现在的水牛皮凉席啊，砍掉了中间环节，挤干了价格水分，喊出令人炸舌的最低价格，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一床只要1999。 是的，带回家之后呢，使用年限可以达到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呢越用越柔顺，愈加的柔软光亮。算一算平均一年也就几十块钱，关键呢睡得舒服身体好，值。4007106108 4007106108，只要1999元。所以呢，想要买牛皮席的听众，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选择孟德兰不会让 让您后悔的。成功订购送到家，满意再来付款，最后一点时间留给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观音知识悟，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话说革命军在向武关逼近的时候，西城人邓业、余匡在南乡起兵响应，先后攻下西县、丹水，直打到武关城下。武关守将都尉朱蒙原本是王毅得力的部将，王毅把武关交给他把守的时候，朱蒙就立下了城在人在、城破人亡的誓言，这让王毅感到很满意。看来朱蒙如此为国效忠，武关不可虑矣。可事实证明呢，誓言之所以成为誓言，那是因为它是无法实现的言论。而朱蒙之所以说出那样的誓言，是因为他一时心血来潮。当他看到城下的邓业、余匡等人的时候，他的态度马上就转变了。是啊，曾经呢，他们是一条战线的，现在却成了敌人。而邓业、余匡之所以这样，那是现在天下的形势所致。新朝已经处于四面楚歌，在做最后的挣扎，而革命军才是大有前途啊。权衡了一番之后，朱蒙决定弃暗投明，连一枪一弹都没用，就打开了城门。武关已经丢了，长安就像一裸露的婴儿般暴露在眼前，革命军可以长驱直入了。与此同时，洛阳也陷入了革命军的重重包围，随时都有被攻下来的危险。第一步看来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了，接下来就寄希望于离间革命军。但王毅派去招降赤眉等的使者都如同泥牛入海，一去不复返。纸上谈兵听上去很美，可梦碎的也快，梦碎时掉落的不是片片落叶，而是血淋淋的心。看来寄希望于王毅能成为力挽狂澜的救世主，王莽想得太美太天真了。武关失守，洛阳告急，长安告急，整个新朝告急。王莽大惊失色，惶惶不可终日，马上召集大臣进行了一次紧急大会。结果平常个个争先恐后发表言论滔滔不绝的众大臣，这时候嘴巴上贴了膏药一样，个个都耷拉着脑袋选择了沉默是金。各位倒是说话呀，眼看大家大有把沉默进行到底的气势，王莽就向大家进行了怒吼。事实证明，王莽的怒吼还是有作用的。众人都还在沉默，有一个人却站了出来。启禀皇上， 现在您还有一条阳光大道可以走。此时大司空崔发又站出来说话了，他也是觉得自己推荐王毅没有取得效果，这次自告奋勇，以畅所欲言之态再次为王莽解围。大家一听都非常惊喜，有阳光就意味着有希望，有希望就意味着还有美好的明天，因此都把目光齐聚在这位救世主身上。崔发不再捉迷藏了，直接说出了方案，就一个字儿：哭。就在大家惊愕的时候，他引用了一个典故，对自己的论点进行了说明。《易经》有云：“先嚎啕而后哭。”古时候啊，国家每每遇到灾难的时候，大家就会选择嚎啕大哭，向老天宣泄哀怨，告诉老天自己的过失，这样老天以慈悲为怀，让你逢凶化吉。结论是，现在天下之所以这么乱，可能是因为老天爷睡着了的缘故，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咱们如果能仰天大哭，一定能惊醒老天爷呀。应该说这样的说法过于荒谬，但是王莽居然信了，他不但信了，而且做了。于是乎，王莽带领朝廷文武百官大臣到长安城边进行了大哭比赛。王莽为了显示诚意，一边哭还一边磕头，只磕得头破血流，也不停歇。与此同时，为了让哭声来得更猛烈些，为了能达到告天以求救的效果，王莽还颁布了大哭大赛明文规定，凡来参赛者可以三包：包吃、包住、包差旅费。而优胜者得到的奖励将是安排工作，封为郎官，那名副其实的公务员呢。只要哭得响亮，一旦获得优胜，将捧得铁饭碗。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好事儿！十万长安百姓头一回感受到了王莽的大气和善良。于是乎，或成双结对，或三五成群，或拖儿带小来到王莽指定的比赛地点，长安城外的南郊进行哭歌比赛。女人天生就是水做的，哭起来倒也不费劲儿，一个个哭的是梨花带雨，让人又怜又爱。男人有泪不轻弹，但此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小孩大哭那是他们的天性，不哭才不正常呢。至于老人哭不出眼泪也没关系，那就嚎吧。什么叫雷声大雨点小？他们就是。这场大哭比赛最终有5000哭神从10万长安老百姓当中脱颖而出，凭着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感动了由王莽率队的超级评委，被破格封为郎官。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在王莽带领群臣大练哭功的同时，革命军的脚步却越来越逼近长安。直到这个时候，几乎被哭瞎了眼睛的王莽终于醒悟了过来，再这么哭下去，这1/6的地盘也就没了。于是略有醒悟的他抖擞精神，马上来了个两步走。第一步是九虎下山，王莽从新军当中挑选了如史雄、王旷、郭钦等九个将军，都用虎字命名，号称九虎将。 王莽让他们带领长安城屈指可数的数万精兵去跟汉军打仗。王莽使的是一步险招，甚至赌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当。当然，王莽为了确保这次绝地反击的效果，还把九虎将的家眷都关在宫里当人质。王莽同时还发给了九虎将每人盘缠4000钱。这4000钱呢，在当时通货膨胀的时代，只能买到半担米、一只鸡或者一只鸭。士兵们则是一无所有。而此时王莽的国库里边还有60多万斤黄金，其他的奇珍异宝更不用说了。如此富有却如此吝啬，看来王莽那当真是太小气了。对此呢，王毅就进行了劝说：陛下呀，钱财乃身外之物，如果没有了天下，有钱又有什么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现在这种形势，只有重赏九虎及士兵，才能让他们拼死效力呀。王毅两次失败，已经被王莽打入冷宫了。这时候他的话，王莽肯定是反感的呀，哪能听得进去？王莽就说了：别人是爱江山更爱美人，我是爱江山更爱钱财，你明明知道我就这么一点爱好，还要来烦我吗？王毅就只有摇头叹息的份儿了。九虎将见自己的老婆孩子被扣押，盘缠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还得提着脑袋上前线，心都是浮的，哪有心思去打仗啊？而士兵们饿着肚子上战场，还不知道这一去能不能回来呢，也是无心战斗。这样一支伏军注定没有什么建树。九虎出了长安，来到华阴回西，根本不敢和革命军发生正面交战，只是扼守关隘，一险而动，虎视眈眈。革命军王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正面对九虎发动了进攻。而革命军的另一位将领邓业则率兵绕到九虎背后进行攻击。结果九虎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马上就见分晓了。战斗刚刚打响，九虎中就有6虎开溜了。其中有史雄和王匡两虎，因为难舍如花似玉的娇妻，逃到长安向王莽请罪，结果被王莽送上了断头台。另外4虎听说之后，不敢再有奢求了，逃了个神龙不见首尾。剩下的3虎郭钦、陈运、程仲组成了小虎队，退守保洪农郡华阴县灌聚之北的要塞，为河口经石仓库，成了名副其实的坐山观虎斗。九虎将战术失利之后，眼看着革命军就要长驱直入了，王莽马上采取第二步战略，放球出战。王莽下令把朝廷所有的囚犯都放了，要他们为国家效力。当然，鉴于九虎的前车之鉴，这次王莽没有再发给他们钱财。钱发少了你们不乐意，钱发多了我不乐意。思来想去呢，王莽大胆创新，决定给每个囚犯发一碗猪血，并且让他们边喝边发誓，喝了这碗猪血，誓死为新朝效力。囚犯们个个是豪气干云，喝血立誓，一气呵成，拍着胸脯对王莽说：放心吧，包在我们身上了。王莽就乐了呀，为了鼓舞士气， 他派出自己的准岳父，更是将军史慎为将领，带领这支以囚犯为主的部队出城剿匪。可王莽不会料到，这支特种部队刚过了渭桥就全都跑了。史慎回去报告的时候，王莽只有气得吐血的份儿了。两步走策略宣告失败之后，王莽再也没有能力阻挡革命军的前进步伐了。八月，各路革命军很快到达长安城下，距离推翻王莽的新朝只有一步之遥。此时的长安城几乎是一座空城了，只有王毅率领的城里边仅有的7000兵马进行了最后的抵抗，那也不过是尽点人事。9月1日，革命军向长安发起了总攻，王毅再顽强也抵抗不了如洪水般的革命军进攻浪潮，很快长安城就被攻破了。烧杀抢掠，这是必然的。在那种局面，在那个乱世，在个人利益大于集团利益的时期，钱财、粮食、女人是革命军争夺的对象。也是啊，大家拼死拼活了这么久，就等享受的这一天呢。因此进城之后，革命军个个左拥右抱，脸上都乐开花了。有人欢喜有人忧，最为忧伤的就是王莽了。他坐在自己满仓库的黄金上，哭成了泪人了。人还没死呢，钱却花完了，不能说不可悲。不过呢，如果人死的时候钱还没花完，却是更加可悲的事情了。因为钱花完了可以再去赚，但是如果人没了，那就再也回不来了。69岁的王莽是可悲的，他还有着挥之不尽的钱财，却无福享受了。当然了，其实他不会知道，更可悲的还在后面。他死之后会被肢解成一块一块的，因为他的身价太高了，一个脑袋价值连城，一只手一条腿都是如此。这让大家伙不解剖他的尸体都不行啊。和王莽的窝囊死不同的是王莽的女儿黄黄公主。黄黄公主是典型的权力牺牲品，14岁的时候王莽就把她嫁给了当时只有12岁的汉平帝。两年之后，随着汉平帝被王莽毒杀，她成了寡妇。后来呢，王莽给了她一个名号，定安公太后。再后来，倔强的她选择了终身不嫁，以示对汉朝的忠贞，对王莽的不满。据说王莽称帝之后呢，去提亲的人都是走着进去爬着出来的。就在城破之时，他穿着一身白素毅然跳进了火海当中，熊熊火光把他给吞噬了，照亮了整个长安城。还值得一提的就是王毅，这个曾经救过王莽命的人，最终也要了王莽的命。如果当年没有王毅，就没有王莽的崛起和称帝。但是昆阳大战的失利，还有长安两步走计划的落空，就等于呢，他直接亲手把王莽送上了断头台。也正是因为这样，自己觉得有愧于王莽的王毅成了新朝最后的抵抗者。外城被攻破了，他率领重兵丁退守在内城， 内城攻破了，他就退守到未央宫，直到最后战死。不管怎么说，王毅以这种悲情的方式为新朝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也算是他尽职尽责了。王莽的新朝自打他篡位开始，从建国元年，也就是公元九年，一直到帝皇四年，就是公元二十三年结束的，一共经历了十五年。后来呢，有人用诗歌概括了王莽的新朝：巍巍赫赫十六载，治乱政迷患成灾，土地改制为王田，奴婢私属尽买卖，无力推行便受阻，四年选举告失败，实行五军六管制，官商渔利民受害，十年三次改币制，经济混乱正危殆，阶级矛盾日激化，农民起义大爆发，绿林赤眉势卷席，横扫长安莽自杀，一代皇权闹巨史，风雨声中舜作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咿呀，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长安城破，最大的受益者是王宪，因为他手中此时拥有两样东西：王莽的人头和传国玉玺。王莽一共被砍成了十八块，其中最有价值的当然是脑袋呀。他的脑袋砍下了，在自相残杀当中，校尉龚斌就成了王莽头颅的拥有者。亲眼目睹大家为争夺这颗血淋淋的人头你死我活的样子，龚斌的心里边也很害怕。他知道此时手里边捧着的那是一颗价值连城的人头，但是呢，这也是一颗定时炸弹呢，随时都有可能引爆。思来想去，龚斌还是把王莽的人头献给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王宪。与此同时呢，传国玉玺也被同时献到了王宪的面前，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古人曾经说过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而此时王宪却是两者全都拥有了。都说人失落的时候容易感伤，而得意的时候容易忘形，这话一点都不假。原本只是小小偏将的王宪，一夜之间拥有了这至高无上的东西， 马上就自封为汉大将军，并且以皇帝自居了。住在王莽的东宫，乘王莽的车马，穿王莽的龙袍，睡王莽的女人。王宪就过起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他却没有料到，他这样逍遥快活只过了三天，三天之后他就步王莽的后尘，到阎王爷那儿报道去了。9月6号，李松、邓业、赵蒙、申屠建等将领先后率众赶到，以皇帝自居的王宪哪儿把他们放在眼里啊，是左一句朕，右一句孤，大有唯他独尊之意。李松等人正生气呢，你王宪先入了长安城，抢走了功劳，这时候借机一起发难，宣布王宪十大恶行，就把王宪送上断头台了。可怜的王宪当真是皇帝宝座死，做鬼也风流。杀死了王宪，李松等人都不敢再乱造次了，很快就达成了共识，把王莽的人头连同传国玉玺一起派人是快马加鞭送到了宛城。更始皇帝刘玄呢，手捧着这块传国玉玺是亲了又亲呐，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呐，等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接下来刘玄是抚摸着王莽的人头赞叹着，好一颗头颅啊，可惜呀，如果你要不篡位也能成为像霍光一样千古垂名的人呐。刘玄的感叹刚一说完，旁边的宠姬韩夫人就笑着回了一句，王莽要是不这样胡来呀，陛下您怎么能成为天子呢？这话还真就说到点子上了。刘玄听了之后是大笑不已，笑够了他还是觉得不过瘾，就把王莽的人头挂在街头闹事，供老百姓是唾骂声讨。老百姓也很配合，纷纷拿起石头把王莽的人头当靶子打，更有甚者还把王莽都已经快腐烂的舌头给割下来吃了。这时候的刘玄就像时来运转一般，那好消息是一个接着一个。一是汉军攻下由新朝太师王匡、国将哀章镇守的洛阳；二是汉军攻下新朝最后把守的扬州。这也意味着王莽啊，他的最后一点残余势力也都烟消云散了。三是汉军在攻下汝南称帝的刘旺；四是以实力派著称的赤眉接受了刘玄的招降，愿意归汉。至此呢，除了蜀郡的公孙述、河北的城头子路、刁子都、铜马等毛贼没有归降，中原基本上完成了统一，汉室复兴不再是纸上谈兵，已成为必然。天下基本已定，蜗居在宛城的刘玄面临着一个迁都的抉择，候选城市只有两个，长安和洛阳。长安是汉朝的老都城，当年开国皇帝刘邦花重金打造了举世无双的未央宫，无论规模和气势都是首屈一指的。洛阳在当时是仅次于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论人口不如长安，但论经济建设却更胜一筹。思来想去呢，刘玄最终决定迁都洛阳。原因很简单，新朝新气象嘛。长安虽然是全国第一大城市，但是呢，那个地方沾了扫帚星王莽的晦气，迁都到那儿太不吉祥了。刘玄拍板定都洛阳之后， 本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原则，他决定先派人到洛阳进行装修。直到这个时候，刘玄才想起来被窝藏了许久的刘秀。是啊，自从刘演死了之后，刘秀天天待在宛城，吃香的喝辣的睡软的，照拿钱，一点事儿都不做，想着清福过着日子。当然了，刘玄有刘玄的考虑，行军打仗的事儿不敢交给你做，怕你趁机掌握了兵权。但是搞工程建筑的事儿是可以交给你做的呀，纯粹是苦力活啊。于是乎，刘秀头上马上就多了一道头衔，行司地校尉。司地校尉是汉代的官职，相当于纪检监察部长，位高权重，朝中的文武百官都在他监察和弹劾的范围之内。京城还有附近郡县的大案、要案、重案都在他的管辖范围。按理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头衔，可是到了刘秀这儿，职权就打了大大的折扣了。刘玄在司地校尉前加了个刑字，那意思啊，就是让你暂时主持司地校尉的工作，负责洛阳的装修，至于以后行不行，不是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我叫你上你就上，我叫你下你就得下。事实证明呢，刘秀不但带兵打仗行，搞建筑装修同样也在行，很快就带人把洛阳城装修得漂漂亮亮，焕然一新。他不但修缮好了洛阳的宫殿，而且还本着司地校尉应有的职责，恢复和完善了汉朝的各种制度。刘秀的工作得到了大家一致好评，就连刘玄也对他赞不绝口。都说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的，就在搞建筑搞得风生水起，赞叹声一片的时候，刘秀马上又搞起了阅兵仪式。当然了，这阅兵仪式更始皇帝刘玄那才是主角呢，他拥有几十万革命军的指挥权，而刘秀这个配角呢，就拥有几百人马。可是最出彩的却是刘秀。都说浓缩的才是精华，看来这句话还真是不假。话说刘秀修缮好了洛阳宫以后，刘玄马上就举行了盛大的迁都仪式。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长安的官吏们当然就很失望了，但是失望归失望，最终他们还是自发地组织了一支强大的观光团，亲自去洛阳一睹大汉王者的风采。可是他们不会料到，他们的热情很快就被泼了一盆凉水。因为刘玄举行的哪是阅兵仪式啊，简直就是在走时装秀表演呢。但是呢，走在最前面的将领们穿的不是官袍，而是女人的衣服，戴的也不是官帽，而是老百姓戴的那种头巾，而士兵们那则是袒胸露背、打赤脚的、叼着旱烟袋的，可以说是无奇不有，什么千姿百态、惊世骇俗，他们身上全都体现出来了。属于主流部队的刘玄上演的却是非主流，吓得观光团是脚舌难下、冷汗直流，更有甚者背过身去用双手捂住眼睛都不敢多看了，心里边都说呀，这什么阅兵啊，这不人妖表演吗？就当观光团准备走的时候，刘秀率领他的几百嫡系部队华丽丽的登场了。但见他们衣冠堂正、军容肃穆、目不斜视、步履一致，一个个是风姿飒爽、英气逼人。观光团一看到这儿， 激动的是热泪盈眶，感慨万千呐、啊！咱们这一趟没白来呀、啊，没想到今儿又见到汉官的威仪了。而在他们心里呢，却都记住了这样一个人的名字：刘秀。可是，此时的刘秀那是刘玄的瓮中之鳖呀。刘玄要捏死他，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他要如何摆脱被刘玄控制在手心的命运，走出大哥刘演被杀的阴影，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呢？关键时刻，刘秀得到了贵人相助，这就是他的铁哥们儿冯异。刘秀一直把冯异看作自己的智囊团，那么这次冯异又有什么样的奇思妙计呢？也许是感受到了在时装秀时候的拙劣表演，刘玄迁都洛阳之后，为了挽回面子，也是为了巩固政权，马上开始了一件大事，招抚。是啊，汉军推翻王莽的政权之后，需要在全国各地建立各个级别的地方政权。思来想去，刘玄采取了招抚政策，并且立即出台了约法三章：凡是投降更始政权的官兵不杀，凡是投降更始政权的官员爵位和官位保持不变，凡是投降更始政权拥有的地盘不变。应该说，刘玄的约法三章对于一个新的政权来说是有利于和谐统一的，同时也让那些犹豫不决的新朝残余势力看到了曙光，他们纷纷向汉军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在招抚的过程当中啊，事情却完全变了样了。刘玄的身边啊，那都是泥腿子出身的，要他们扛枪打仗那还是不错的，但是让他们去谈判，那就是赶鸭子上架了。结果这些人在招抚的过程当中呢，态度傲慢，不可一世，动不动就要求请客送礼，到处呢卡拿索要。这些使者呀，早就忘记了自己代表着国家的形象，行使的是国家的使命。结果在招抚过程当中，地方关系处理的并不是太和谐，有的名义上挂靠更始政权，但实际上对更始政权一点都不信任，甚至根本就不听你的，自己维持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这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是同床异梦的两口子，名不符实，这也为以后的众叛亲离埋下了伏笔。而招抚当中，河北又是一个重中之重。南方有一个童谣啊，邪不邪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意思就是说天下能不能和谐在于能不能和赤眉军处好关系，而能不能得到整个天下就看能不能控制好河北地区。而赤眉军的地盘就在河北，因此搞定了赤眉，所以就等于搞定了天下。既然河北地区这么重要，刘玄当然很重视了。就在他冥思苦想派谁去最合适的时候，大司徒刘赐站出来对刘玄说：河北招抚的最佳人选非刘秀莫属。一是刘秀知书达理，能言善辩；二是刘秀宗室子弟，便于跟河北的宗室子弟交流；三是刘秀长期在基层锻炼，善于维稳方面的工作，经验没有问题。刘赐和刘秀都是南阳的宗室子弟，曾是刘演的部将。刘演被刘玄杀害之后，刘玄启用刘赐接替了刘演的位置和兵马， 一是为了平息宗室子弟怨恨的需要，二是为了对抗绿林军的需要。他知道，如果他没有宗室军撑腰，他将永远是一个傀儡。也正是因为这样，王莽政权倒台之后，他任命刘赐为大司空，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维持刘氏宗族和绿林军的实力均衡。而刘赐对刘秀也很同情，他希望刘秀这只老虎能够跳出铁笼，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可是他话音未落，有一个人就反对了。 我反对。 站出来公然反对的是大司马朱伟，理由是刘秀不合适。潜在的理由谁都明白，当初刘演被杀离不开他和李毅的煽风点火，现在如果把刘秀这只猛虎放到河北去，那不就是放虎归山吗？将来朱伟他会有好果子吃吗？此时的刘玄体会到了什么叫左右为难。是啊，放刘秀去河北进行招抚工作有放虎归山的危险，可是不放刘秀去又有谁能担此重任呢？搞不定河北就搞不定天下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冯异出马了。从患难之时就死心塌地跟着刘秀的冯异早就在思忖对策了。他通过慧眼发现，现在朝中除了以朱伟为代表的绿林派和以刘赐为首的宗室派以外，还有一派，那就是中立派。而中立派的代表人物是左丞相曹敬，还有他的儿子尚书曹许。他们两个人因为身份特别，反而更得刘玄的宠爱。于是呢，冯异要刘秀想办法把这两个人给拉拢过来。刘秀是火速行动，一轮糖衣炮弹下来，曹敬父子就拜倒在刘秀派出的金钱美女面前。看来呀，这财和色自古以来就是好东西呀。就在刘秀主动出击的时候，刘玄还在对让不让刘秀去河北这个事儿左右摇摆呢。眼看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刘玄就找来曹敬父子问他们的意见，结果他们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表示，当然要放刘秀去呀，只有他才能搞定河北呀。毫不知情的刘玄怎么知道刘秀和曹敬父子的关系啊？听见他们这么说，当即拍板就让刘秀去安抚河北。就这样，刘秀的人生从此改变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曾经心内波澜意，抛开世事断愁怨，相伴到天边。

历史的天空。 夏天好像没了夏天的感觉，我记得以前啊，没有空调，没有网络，听着窗外知了的鸣叫，风扇咿咿呀呀的转着，睡出浅浅的一层薄汗，睡完午觉吃的那几牙西瓜顿时唤醒了精神，和弟弟妹妹们互相嘲笑对方脸上的席子印，打闹着，哎呀，真是怀念。 后来啊，我们有了空调、冰箱、网络，夏天呢不再是汗津津、黏糊糊的了，可空调病却呈现越发年轻的趋势。关节、肩颈不舒服，跑去刮痧，花钱去汗蒸，结果呢还是被老中医警告，湿气太重，身子太寒，得注意了。 有没有一种更为凉爽舒适的席子，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代替空调，成为我们夏日避暑安睡的神器呢？牛皮凉席正在展现它的价值，它看上去很有质感，有着真皮沙发一样的纹理，触感微凉，又不是那种生冷的僵硬，带着一点柔软的气质，轻轻地躺上去，接触到皮肤的那一刻，瞬感清凉，柔软适度的贴合。如果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好席子，会有一定的厚度，又很挺阔，不会像轻飘飘的竹席，睡一段时间就会发生移位，躺一段时间后会发现啊，它也不会像传统凉席一样，同一个位置睡久了会产生闷热感。 说到这儿啊，老顾客都知道孟德兰来了，但是今年呢给到咱们广播渠道的货很少，一个月前咱们卖的是2599元，后来呢也因为货源不够断了。那今天再一次推荐，又是在最热的时候，一定给到大家一个满意的价格，您现在就拿出手机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因为呢预定价只要1999元。 说预定啊，因为孟德兰全部提供先看席满意再付款的服务，而且这一次我们谈成了一个更好的服务，就是7天不满意能退货，最大程度的保障各位买的放心，用的舒服，您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样的价格和服务的，请大家认准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这几年啊，孟德兰牛皮席呢已经走进越来越多的家庭了，历经初夏措手不及的高温，梅雨季湿热难耐的不爽气，还有威猛无比的三伏天，后面呢还有更加凶猛的秋老虎，所以这一床牛皮席的重要性啊甚至比空调更重要。 那现在就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这床席子呢不用专柜的8900，也不用以往活动价2599，一步到位1999就能带回家了，每年都能用好几个月，总计呢能用好几十年，划下来这床席子啊真的是性价比超高，一点也不贵。 当然了，每天也就几毛钱吧，都不够一度电费的。咱们少开空调，多用自然舒服的凉席。好了，40071061084007106108，用过的朋友啊都知道好。您看啊，这个8598的张先生今天是又来嘉定，说孟德兰的席子质量不错，专门跑商场对比的，厚度皮质都没话说。商场起码是4000块钱起步，那今天呢专门帮弟弟家添置一床。 谢谢。孟德兰牛皮凉席呢是用天然的一整块的水牛皮制成的，都是成壮年的水牛，保障到皮料够大，韧性够好，坚决不用这个碎皮拼接，所以夏天洗完澡睡上去，哎呀是温温凉凉，贴合皮肤的触感非常舒适，而且牛皮凉席的表面啊有很多的毛细孔，这些微小呼吸的窗口能够很好的透气，同时形成毛细作用吸收汗水，像每年湿气大的梅雨季，还有就是住一楼一定要用牛皮凉席，它的透气性非常好。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啊不是用那种植物纤维的席子吗，会用花露水啊湿毛巾擦什么的，包括后来我们用的这个藤席呀、冰丝席、亚麻席，其实都是属于植物纤维的席子啊。而牛皮席呢是唯一的动物纤维，不仅没有坚硬粗糙闷气的缺点，而且经过科学工艺的处理，一床席子呀能用几十年，划下来这每年啊才几十块钱，使用的越久越加凉爽柔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还有小朋友，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梦德兰大品牌，福天渠道价只要1999元、 嗯， 价格谈下来真的不容易，数量也不多，听到了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预定成功，免费送席到家，还有7天的试睡服务，买不买决定权完全在您，4007106108，4007106108。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更始元年，也就是公元23年，这是一个寒风萧萧、北雪飘零的冬天。刘秀呢，他可不光是心里边温暖如春呢、啊、而且是炽热如火。他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前往河北，开始了他的安抚工作，也开始了他建功立业的征程。虽然当时啊，刘玄只允许他带着冯异，再加上几名随从，随行人员满打满算都凑不上3位数。刘玄可不傻呀，能让你带着成千上万的兵马远走他乡？事实证明呢，刘玄不傻，也属于呢不太聪明的那种，因为他的眼睛啊，看的东西看得太少了，读书读得少啊，他也小看了刘秀。刘秀在乎的不是兵马，而是自由。如果一条蛟龙整天被困在池子里头，他能够呼风唤雨吗？走出洛阳，离开刘玄的视线，踏上茫茫的河北征途，那就等于蛟龙升天，放飞了梦想，放飞了希望。只要有放开手脚大干的机会，没有兵马又何妨呢？我可以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呀、啊、可是啊，组建军队又谈何容易呀、啊、一没权，二没钱，谁听你的呀？刘秀急，急的是茶不思饭不想，急得整天不眠不休，急得常常眼角挂着泪水，更急的是冯异。别人看不到刘秀的流泪啊，作为刘秀主簿的冯异呢，却是了如指掌。别人体会不到刘秀的痛苦，冯异体会得到。别人不理解刘秀，冯异理解。所以呢，刘秀着急，他更着急。有一次，刘秀又一个人躲在屋子里边哭，冯异一着急冲进去，对刘秀是安慰着。感动当中的刘秀不忘了说这么一句话：我在这哭的事儿啊，你千万要替我保密。如果哭就能淹死刘玄、朱伟、李毅等贼子，哭活你的大哥刘演，那我们就不用千辛万苦来到河北这儿了。刘秀一听冯异这是话中有话呀，赶紧就把眼泪擦干了。他就请冯异赐教。冯异沉默了半天，这才张开嘴来。 刘秀原本以为他会偏滔滔不绝呢，却不料冯毅只说了七个字：得民心者得天下。说完他一转身走了。刘秀是个聪明人呢，他仔细这么一琢磨，知道该怎么做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刘秀到了河北邯郸以后，马上出台了新措施，废除了王莽的制度，恢复汉朝的制度，逃犯自首的可以宽大处理，免罪释放，孤寡老人及老幼病残可以去政府领取救济，申请低保。与此同时呢，他还派冯毅等人每天分散到各乡镇去任免官吏，搞普查，平冤情，忙的是不亦乐乎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刘秀一来就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处处为老百姓服务，马上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各地官员和百姓争先恐后地拿着美酒佳肴宴请刘秀他们。在拉拢和凝聚人心的同时，刘秀还十分注重拉拢人才。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那大家都知道，人才。同样啊，在战火纷飞的乱世，什么最重要？也是人才。一个好汉三个帮，要想成就大业，身边没有能人异士，一切的宏伟蓝图那都是水中月镜中花，只是梦想。人才的好处呢，刘秀早就已经体会到了。毕竟啊，如果不是冯毅的帮助，他现在就不可能走出洛阳，到河北来呼吸新鲜空气。因此呢，到河北以后，刘秀在大秀民心工程之余，就是发现、挖掘、拉拢人才。都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刘秀在河北啊，正在到处搜索人才呢，没有什么收获。意外的惊喜再度降临了，毛遂自荐的能人异士主动找上门来了。这个人就是邓禹。如果说冯毅是刘秀的左膀，那么邓禹就是右臂。前边咱们说过，邓禹和刘秀是老乡，还沾点亲。他是刘秀二姐夫邓辰的侄子，从小就能吟诗宋词。刘秀在长安求学的时候，只有13岁的邓禹作为特招生也在长安求学。别看邓禹年纪小，眼光却非同一般。他看出刘秀跟一般人不一样，那是超凡脱俗，于是就主动跟他相识，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莫逆之交。邓禹学成回老家的时候，天下已经乱了，革命之声四起。刘玄当了更始皇帝之后，很多人想请邓禹出山相助，都被邓禹给拒绝了。但是听说刘秀出使河北，他就千里追踪跟过来了。两个人一见面，刘秀就如同在长安求学的时候一样，口无遮拦地打趣：老同学啊，你千里迢迢地来找我，是想求个一官半职吧？邓禹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不。那你找我来干嘛？谈文论道，我现在可没这个闲工夫。刘秀啊，这是在用激将法呢。邓禹就说了：邓禹不才，愿跟随您成就一番大业。我刘秀何才之有啊？公有雄鹰之志，鸿鹄之志，光复汉室，定能加威德于四海。我跟着你干，也能位列名人堂了。刘秀一听，高兴地握住邓禹的手啊，知己， 知己呀。当天晚上，两个人是促膝长谈，谈人生，谈形势，谈未来，听得刘秀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末了呢，刘秀还不忘用一句话总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自从大哥冤死之后，刘秀的心里那扇门就关上了。而此刻邓禹的出现就像一阵阵春风吹来，就像那首歌唱的，心也变暖了，花也开了，冰封的心请接受阳光。事后刘秀常常跟他攀谈到深夜，言必称邓将军，以示对邓禹的尊重。自从邓禹毛遂自荐，得到了刘秀的器重，慕名而来的人是越来越多呀。对于英才和人才，刘秀是来者不拒，通通收入麾下。对于庸才呢，他也循循善诱，来去自由。而对于奴才，他是恕不远迎，恕不远送。什么东西都会参差不齐，毛遂自荐的人自然也一样。如果说邓禹是毛遂自荐中英才中的英才，那么接下来上场的这位就是奴才中的奴才。刘林和刘秀扯起关系来，那也算是远亲。他跟刘秀一样，都是汉景帝刘启这一脉传下来的。刘林的父亲刘元曾经是赵王，因为杀死奴婢，被大臣在皇帝面前进行了弹劾，结果落得个杀人偿命的结果，惨死之后谥号为谬。那意思不言而喻呀，形势过于荒谬。都说虎父无犬子，同样的道理，荒谬的父亲也会有荒谬的儿子。刘林明显就遗传了父亲的谬，不但做事神秘诡异，而且还结交了很多三教九流的狐朋狗友，这其中就不乏算命先生、星术道士。其中有一个叫王郎的算命先生，就跟刘林走得很近。都说江湖人就谈江湖事，王郎经常在刘林跟前就吹耳边风了：河北有天子气。刘林一开始也不相信，后来王郎说的多了，他就慢慢信了。不但信了，而且开始琢磨了，既然河北有天子气，那么这个准天子又会是谁呢？是刘林吗？想都不用想啊，他肯定不符合天子的条件。而自己是块什么材料，刘林也知道，想要皇冠自戴也不太可能，那其他人呢？他思来想去，也想不出来哪一个有天子相。正在这时，刘秀持节来河北进行招抚工作，因为安抚工作做得好，刘秀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刘林这时候才突然醒悟，一拍脑袋：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刘秀口碑好，又是汉室宗亲，他才具有准天子的相啊。刘林为自己的发现是惊喜不已，既然准天子已经找到了，怎么把这只潜力股拉到手上，那就成为关键了。刘林冥思苦想之后，决定重走邓禹的发迹之路，献计。邓禹自从毛遂自荐混到刘秀身边以后，就整天和刘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谈救国救民，匡扶汉室。刘林就想，既然你刘秀这么想早日梦想成真，我何不投其所好吗？为了一记打响，彻底打动刘秀，刘林是煞费苦心， 这个计策，那可不是一般的计，计谋大得惊人。刘林见到刘秀就来了个开门见山，我有一计可破赤眉军。大家都知道赤眉和绿林是两支规模大组织大的起义军，绿林军后来跟刘演合为汉军之后摇身一变，变成正统的正规军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对王莽政权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刘玄就把招抚赤眉军成了重中之重。而赤眉军也识时务啊，他们见王莽已经是穷途末路，最终选择了归汉。其实赤眉军的领袖樊崇思汉情更是给力，在汉军定都洛阳之后，樊崇为了显示自己归汉的诚心，只身一人来到洛阳，和刘玄来了个单刀赴会。刘玄一看樊崇这么诚心，也是很感动，当即拍板封樊崇一个官位列侯。官位不大也不小，但在樊崇眼里却太小了，毕竟再怎么说他也算是一方诸侯。列侯按照字义理解呢，就是位列侯位，说的再直白点，就是个普通的侯爷。樊崇原本火热的心因为刘玄封赏而降到了谷底，眼看官位没捞到最大的，心有不甘的樊崇决定变单刀赴会为长相厮守，只要能和刘玄多接触多交流，相信你一定会回心转意的。官位如果更改不了的话，赏点金银珠宝也好，我也好拿回去打点兄弟们，好有个交代呀。可是刘玄在吝啬方面跟王莽有的一比，你要住下是吗？行，住吧，食宿费自理。坚持了十多天，樊崇眼看这样下去，非但领不到赏钱，自己身上所带的钱反而都得倒贴进去，没辙了，只能打道回府。丢了颜面的樊崇是怒不可遏，而没得到任何好处的赤眉军也是横眉冷对汉军，不安定的因素就此埋下。刘玄自己给自己惹下了这么多麻烦，也正是因为这样，刘秀这次到河北的招抚工作是难上加难。不听话不安分的赤眉军从中作梗，那是家常便饭，但人家也有理由，这是你们更始皇帝太小气所导致的，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呀。所以呢，赤眉军才是汉军眼中最危险的因素，而刘林呢才会一开口就说出这样惊世骇俗的话。刘秀一听是惊喜交加呀，毕竟赤眉军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横亘在他和汉军的面前，以后要想成就大业，这座大山是一定要翻越的。愿闻其详。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眼看着刘林是张口成诗，刘秀赶紧就把他打断了。行了，你到这儿来不会是想教我穿越的吧？哦，刘林看着惊愕的刘秀就说了，赤眉现在驻扎在河东地区，只要从黄河挖开一个决口，几十万赤眉军就会直接去见龙王爷了。啊，就这么一个馊主意啊！原本惊喜的刘秀顿时间就失望了，这样有失民心的事儿，这么下流的办法他是不可能采纳的，也不可能会去做。 但是考虑到刘林的面子，刘秀也没有拂袖而去，而是佯装不知，沉默不语。坐了半天冷板凳的刘林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可是刘秀不知道啊，刘林走了，麻烦很快就来了。受到冷遇的刘林回去之后，是越想越生气，越生气越想，最后气儿也没地儿出去，就找来王朗。刘林责备他，你看你说什么河北有天子气，我看那个刘秀一点都不具备当天子的气魄。王朗就说了，我说河北有天子气没错呀，但我没说刘秀有天子气呀，我没有，你没有，赤眉没有，刘秀没有，那谁还会有呢？要是谁都知道的话，那还叫天子气吗？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啊，不是这样的。话说公元前十年，也就是王莽建立新朝的第二年，在长安闹事，突然有一个人在街上大喊大叫，拦住立国将军孙建的车，自称是刘子瑜，是汉成帝的儿子，要王莽马上下台，让他这个准太子来继承皇位。孙建眼看事情重大，在没有得到论证的情况下，他也不敢擅作主张，马上向王莽进行了汇报。王莽一听也是又惊又气，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一旦闹大了，他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是连夜严刑拷问，验证真假的程序都直接省略了，直接就砍了这个人的头，死无对证。不管是真皇子还是假皇子，一死百了。果然王莽是快刀斩乱麻之后，这个太子事件也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啊。就这个故事啊，刘离原本以为故事会很精彩呢，但是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回事啊。故事也很简单，一点儿也不生动。王朗耸了耸肩，对这个刘林说了，不过呢，你想听故事，我这儿还有第二个故事呢。他也不管刘林答不答应，马上就讲起了故事。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航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姓陆，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算命先生王朗就开始接着给刘林讲故事了。王朗说，在汉成帝年间，汉成帝有一个歌女，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宫殿门口突然间就晕倒了。就在这天旋地转，地转天旋之际，突然间一团黄气从天而降，围在他身边是良久才徐徐散去。之后不久，这位歌女就怀孕了， 后来就生下一个皇子。当时后宫被赵飞燕姐妹霸占，他们容不得别人怀孕生子，凡是一发现有，都会惨遭他们的毒手。也正是因为这样，汉成帝成天广播语录，却鲜有收获，迟迟不见白白胖胖的儿子报道。他当然不会知道，想报道的很多呀，只是多半还没来得及报道就见阎王爷去了。这位歌女怕龙种惨遭赵氏姐妹的迫害，于是乎选择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把这个龙子偷偷地送出宫去。龙子保住一命之后，得到了个算命先生周游天下，后来就来到了河北燕赵之地，过的生活是小隐隐于野，但却是一代天使。这个人是谁呀？他这才是真龙天子啊，我要找到他，一定拥立他为太子。刘林这回听得有滋有味，又是歌女，又是皇气缠身而孕，又是私生子，又是浪迹天涯，这简直就是传奇呀。王朗看着一脸惊愕的刘林就说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就是那个龙子，我的名字叫刘子瑜。啊，刘子瑜还活着？那当年长安死的肯定就是假的了。原来这两个故事的名字就叫真假刘子瑜呀。刘林当时肯定是这么想的，哎，我忍辱负重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等待有一天能东山再起，恢复我汉室江山，言尽于此，信不信由你呀。这王朗说着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上了。这么说来，我们还有血缘关系呢，我们是亲戚啊。这刘林的智商啊，跟三岁小孩有的一拼，他不但信了，而且是深信不疑。他听完故事之后呢，是撒腿就跑，马上找到几个当地的豪强进行商量，结果达成一致了，拥立刘子瑜为皇帝。而当时河北正在流传着赤眉军要渡过黄河南下，于是刘林抓住时机，马上散布谣言，赤眉将要立刘子瑜为皇帝，以试探老百姓的反应。结果呢，根本就没有人站出来质疑刘子瑜的身份，这样刘林等人更是铁了心的要拥护刘子瑜为皇帝了。更始元年12月，一大早，刘林率领几百车骑进入邯郸城赵王宫，拥立王朗为帝，他自然就是丞相了。而王朗成为太子之后，马上进行了公开发言，说他才是真正的汉室继承人，刘玄已经向他称臣，而赤眉的首领翟义也在他手下为官，大家早归降于我，早封其印子。当时的乱世，谁明白是非呀？谁又知道真假呀？于是乎，当王朗派招抚的使者一到，就纷纷归降。一个月内，河北的大半山河就归属于王朗政权了。王朗以神话般的开始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当然，面对良好的开始，王朗也没沾沾自喜、盲目乐观，而是分清天下形势，在拉拢队伍和人马的同时，该铲除的势力还是要铲除。其实呢，王朗最想铲除的人不是刘玄，而是刘秀。原因很简单，在王朗的眼中，雷厉风行、有胆有谋的刘秀比起刘玄来更有威胁。 再加上他在河北行大司马进行招抚工作，是最大的危险分子。所以呢，王朗马上开了悬赏令，赏100,000户买刘秀的人头。而此时的刘秀正在冀州附近呢，王朗政权突然冒出来，刘秀心知肚明，他又要面临一场浩劫了。能逃过这一劫，他迎来的就是艳阳天，而要逃不过去，他将再度面临坠落万丈深渊的噩耗。何去何从？刘秀接下来这一步棋至关重要。逃还是不逃，这是个关键。逃就得逃出河北，向北还是向南？可是向北是大漠，那是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地盘，去那儿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向南是洛阳，那是刘玄的地盘，去那儿不就是自投罗网吗？既然不能逃，刘秀选择了既来之则安之的做法，他决定留在蓟县，就地招兵买马。于是他就派王霸负责这项工作。王霸跟冯异等人是一样的，自从跟随了刘秀之后，无论处在什么危险的境地，都对刘秀不离不弃，算是刘秀的心腹之一。此时呢，眼看刘秀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他，他为了不辱使命，马上就到街头进行现场招兵了。他满以为凭他满是肌肉的双手振臂一挥，报名者一定会络绎不绝。可是啊，现场的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围观的人倒是不少，却没有一个报名的。他们不但围观，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都成了通缉犯了，还在这儿招兵买马，你不急，我们还替你着急呢。王霸听了之后，只能羞愧地走了，现场招兵买马的计划就此落空了。正在刘秀思忖下一步该怎么走呢，他所在的蓟县又起风波，等待刘秀的又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王朗欲置刘秀于死地，刘秀想在冀州找块安身之处，但意想不到的是，刘秀不但没有招到兵买到马，冀州也容不下他，因为冀州住着广阳王的儿子刘阶。王朗在邯郸黄袍加身，刘秀躲在冀州城一统，刘阶也没闲着，仔细观看调查，看王朗和刘秀谁更具有天子气，更有实力。结果不比不知道啊，无论实力人气指数，王朗都明显胜出刘秀一大截。分清形势之后，刘阶也没闲着，马上在蓟县起兵去捉拿刘秀。是啊，把刘秀捉起来献给王朗，那就是大功一件。现在城里边已经流传着王朗的使者已经到了蓟县的言论，如果刘阶跟他们里应外合，刘秀是插翅难飞。此时的刘秀什么都可能不关心，但他对周围的环境变化却不可能不关心。事实证明，流言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刘秀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自然听到了风声。于是刘秀二话不说，赶紧带着人马上路，36计走为上计。想逃没那么容易，当时城里的老百姓听说刘秀出现了，都急着赶来一睹刘秀的风采，很快就把刘秀等人的退路给堵住了。一边急着逃出城去，一边是迷恋他的粉丝。刘秀只能发出无奈的感慨，这年头 长得帅也是错呀。眼看再这么耽误下去就耽误大事了，关键时刻刘秀的心腹大将姚七站出来了。他骑着马挥着戟大喝道：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大有万夫莫挡之勇啊。老百姓这才纷纷让开，刘秀是趁机脱逃。不过呢，他还不忘了回头说了一句：别迷恋哥，哥就是个传说。刘秀等人跑到南城门的时候，见到的却是城门紧闭，一个个手握兵器的士兵屹立着。为首的一个说了：此门归我管，此路是我开，要想打死过，留下买路财。刘秀耸了耸肩膀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各位抬头不见低头见，行行好吧。士兵们无动于衷，姚琦大喝了一声：爷爷我光棍一条，什么都没有，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说着就杀过去了。刘秀他们也不再迟疑了，一起杀过去。在混战当中，刘秀等人凭着英勇，凭着士气，冲出了城门。出了城再聚到一块儿，众人基本到齐了，唯独少了耿眼。耿眼可是刘秀最为器重的将领之一呀、啊、没有他的下落，刘秀心里边是好生失落。但眼下形势危急，也不容刘秀多想，他只能先带着手下逃出敌人的魔掌再说。可是呢，茫茫人生路，该往哪儿逃呢？容不得多想了，刘秀果断地做出指示，逃往洛阳。洛阳是刘玄的重要根据地之一，这一去也是风险重重，但就算是龙潭虎穴也只能去闯了。人生最可悲的是无处可逃，刘秀深刻体会到了。来时候容易，去时候难。刘秀想要回，各个城池显然是不能再进了，只能抄小路，日夜兼程。一路上找不到吃的，现在又是寒冬时节，这帮人饥肠辘辘，到达饶阳县境内一个叫做吴楼亭的地方，已经两脚灌了铅似的，寸步难行了。刘秀感叹呢、啊，难道我竟然注定要这样被活活饿死吗？被他称为左膀的冯毅变魔术一般的端来了一碗豆粥，是这救命的豆粥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之后他们又来到了南宫，此时风雨交加，大家在一个破旧房里避雨，烧火烤衣服的时候，冯毅再次体现了他的强大，弄来了一些麦子，煮成麦饭给大家吃。靠着冯毅的神奇度过危机，不可能总有这样的奇迹诞生啊。于是当刘秀他们到达饶阳县的时候，再一次被饿得两眼发昏，四肢无力。怎么办呢？再这样下去就得活活的被饿死啊。生死关头，刘秀决定走一步险棋，冒充王朗的使者，混一顿美餐来吃。开始饶阳县官员们也没在意，但是很快刘秀他们就露出尾巴来了。他们饿了这么多天了，眼前突然摆满了山珍海味，当下也就不再客气，马上就来个大快朵颐。看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就跟好几年没吃过东西似的。饶阳县官员心里就纳闷了，他们比叫花子还叫花子，不像是邯郸派来的使者呀。为了验证他们的身份，饶阳县官员传设立敲打门口的钟鼓， 一边敲一边喊：“邯郸的将军到了！”邯郸的将军来了，他们肯定就要露馅了。反应敏锐的刘秀迅速地站起身来，坐上马车就准备逃跑。可是啊，就在坐上马车的那一刹那，他突然醒悟过来了。现在逃那不是明智的，如果邯郸将军来，想逃也逃不掉。还有一种可能啊，他们是在试探咱们呢，这一逃不就露馅了吗？不管来的是不是邯郸将军，绝对不能逃。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刘秀从车上慢慢下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一脸平静地说：“邯郸将军既然来了，就一块聚聚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喝两杯还是可以的。”这样就轮到饶阳官员傻眼了，他们此时只能选择沉默。刘秀故意装成恭候的样子，坐在那儿好久，也没动静，这才抱拳告退。饶阳的官员对他们还是心存疑虑，就传令让看城门的门吏把刘秀等人直接逮捕拘留审查。可是呢，门吏非但没有接指令，反而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天下还是一片混乱，还不知道未来怎么样呢，我不能随便得罪贵人呐。”就这样，刘秀是又一次死里逃生。可是啊，逃出饶阳县，更凶险的遭遇还在后面呢。等刘秀等人马不停蹄快要到达滹沱河的时候，听说后方王朗的追兵已经追过来了，后路已经没有了，只能前进。可前进就得渡河，而现在河面上没有船等渡河工具，要想过去唯一的希望就是河水结冰，大家直接从冰上走过去。可是呢，此时先行一步的探路者回来给他们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河水非但没有结冰，也没有半条船，想要过河只有一个办法，飞过去。大家一听心就凉了半截，但现在的刘秀却很冷静，他又派王霸去查探虚实。王霸走了一趟回来了，却带回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河面结了很厚的冰，可以渡河。一个说河水潺潺不能渡河，一个说冰厚三尺可以过河。那这一好一坏两个消息，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刘秀就站出来总结陈词。先前那个探子是危言耸听，凭着王霸将军的眼力肯定不会错，于是带领大家就直奔滹沱河而去。可到了河边的时候，刘秀等人再次见证了奇迹的诞生，那河面是真的结冰了。刘秀命王霸为护渡使者，当绝大多数人安全过河之后，冰就融化了，有几辆马车被淹没了，其中的惊险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也正是因为这样，过河的刘秀对王霸说：“今天我们之所以大难不死，全归功于你的善意谎言和护卫。”王霸摆了摆手：“这哪里是我的功劳，是明公您有圣德而得到神灵的护佑。”冯异笑着说了：“你们两个都别谦虚了，人定胜天嘛。”正因为这样，后来刘秀当上皇帝之后，王霸被封为军政关心侯，这都是后话。渡过了滹沱河，到达夏伯的时候，刘秀他们完全不知道东南西北，不知道何去何从。而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白衣老人， 他指了一条康庄大道。河北信都郡离此处80里，他们现在还对刘玄忠心耿耿，没有归属王朗，你们快去投靠他们吧。好人有好报啊，这话果然不假。刘秀按照白发老人所指，很快就来到了信都郡，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冀州市。那么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样的风雨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哎，锅炉这位师傅，来，尝尝咱的羊肉串烤得了。嘿，您瞧瞧， 我瞧着你这个肉的颜色不太对，你 这可是上等的肉，上等佐料啊！ 你有执照吗？ 您别问有没有执照，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吃串。您这块头起码吃到20串，来，您说， 我问你， 吃多少烤多少， 有执照吗？ 这大哥，我没看见您 啊！你没看见我和谁说话呢？ 啊，是我那没看见您带着箍呢。 我刚调来工作，今天第一天上班，希望你配合我的工作。 我是一定配合。 你是无照营业？ 哎，您心里明白就得了，高抬贵手。 根据规定是罚款20。 哎呦，我说这大哥，您说4票就4票，你。我上哪儿给您拿20块钱？你 这规定啊。 收摊！ 你再让我看见， 我您加倍罚款还不行吗？ 你赶快走， 马上走，马上走！ 再让我看见你， 您加倍罚款呢？ 快走， 走您的吧！我马上走啊，您的。有那么容易吗？呼我走，嘿嘿，您还嫩点儿。 新疆来的？ 新疆，乌鲁木齐。老看着我干什么吗？我是乌鲁木齐，不是说过了吗？乌鲁木齐阿家庄，我的名字阿里巴巴。 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啊？你到过乌鲁木齐？ 没去过。 啊，那就好办了。我说，那太遗憾了。乌鲁木齐，哎呀，美丽的地方啊！ 让他吃生鱼。 我不是。 不要钱。 不要钱，我也不吃。 交个朋友吗？ 交朋友不一定要吃羊肉串吗？ 你这个人呢，你瞧不起我吗？ 不是， 没有， 那就吃。 怎么样？ 味道有点不一样啊。 就是和别人都不一样啊。哎， 不对，这个肉的颜色我看看。 我吃给你看吧。这确实好吃吧？还是你。怎么样，朋友？ 我吃出来了，你这个肉啊， 小的， 它臭了， 臭就对了。 说什么？臭不要钱呐？这怎么说的呀？ 哎呀，朋友，

两毛， 两毛，来来来，五毛钱的，来给。 这个药我这心两毛，五毛钱两边半。哎呀，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 什么什么什么。 吃一片不够，还得再吃一片，还有个半片。 哎呀，你这卖药的卫生啊，你有执照吗？ 不是，不是， 给我看看。 我有点急事儿。 你别急事儿，我说你给我执照看看。 那个，这位师傅，您有纸没有？ 我给您要执照。 不是，纸。 你给我执照看看。 干啥纸？ 你给我执照。 你怎么有的呢？长兄弟。 我在城市的这一角，你在城市的那一角，在各自的舞蹈，我在人潮的这一边， 将收听的是档案。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16:00。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N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影响心脑血管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五门功课及格了吗？今天呢我的话题呢就讲吃喝拉撒睡对我们的这心脑血管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密切相关。在讲到影响心脑血管这些的常见的这个因素当中，我们也要把它提示。这次呢结合着夏季养心，我们再呢把这五门功课影响心脑血管这些因素我们也把它列在里边他们之间互为影响，没错。所以我们前面说了，饮食就是吃喝呀，民以食为本嘛，所以它搁在第一位。现在的疾病有哪些类型的呢？食源性疾病，这个内容我们说了不少，说白了就吃出来的病，结果怎么样，产生了很多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吃喝引起了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都比较清楚了那就知道的深一点浅一点多一点少一点有的注意点和不注意点，和有些人仍然还在不注意如果都注意了，可以说减少了后援部队的加入这话呢对老年人来说他们都清楚了为什么他们吃不了什么了，摆上以后有的人就吃饭已经犯了愁了，成天这三顿饭吃什么呢，没胃口就谈不上那些是吧暴饮暴食我们主要还得说这些年轻人，所以这一点我们强调是吧，但是年轻人正忙啊，谁听咱们这节目是吧，拿出这个时间正是拼搏的时候，哪有时间听这个，朋友经常聚会不吃行吗？不可能，但都是吃，人家有的就有这方面意识，人家不暴饮暴食不偏食，都让一个吃，那么有选择吗？一个是选择你吃这桌上的什么，有的吃的很单调，这不吃那不吃，专门吃这个，那一看什么都是酸性物质的东西很多人不吃菜不愿意吃菜，是有的人知道应该多吃点菜，夹筷子的时候就往荤的那方面夹，这样情况都有所以这个呢是一块重要的，我们工作当中是这一块是一个重点。然后你得了心脑血管疾病就跟这个又产生了关系你比如说最明显的我跟大家说，就这个睡字，我们如果今天晚上睡不好，这是许多有心脑血管朋友经常遇到的问题。今天有点事儿，你看老年人的心里有一点事儿坏了，他的承受能力大大降低了， 一旦睡觉不好怎么样，早晨起来怎么头晕呢，好一量，哎呀你这血压太高了，这是今天我们正说的这个主题，吃喝拉撒睡五门功课很重要。我们听了很多的知识，怎么把这些知识结合自己，抓住一些基础的重要的和关键的五门功课，我几门及格，几门不及格，有一说就笑了，五门都不及格。现在好了，现在大小便通了，首先就要大小便通啊啊！刚才我们谈的睡觉啊，你睡不好觉第二天就头晕，头晕就血压高，你说影响不影响心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们抓这五门功课抓得非常的务实紧凑。那有人说，哎呀我得了病是吧，无助啊无奈啊，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当你听完这节目一定要捋出头绪来，想踏上健康路吗？好，从脚做起，泡脚，把脚泡热了。手和脚是人体的末梢嘛，是血液循环的末梢，是神经的末梢，而且特别强调了五门功课啊，你把这五门功课你又做好了，那不就舒服多了吗？吃得香睡得着，大小便通畅，有点小病也无妨啊。你以为说什么病都能调好啊？不是的。你以为什么病都能调，也不是的。为什么说有点小病有妨？你想想你这部机器是吧，一生磕磕碰碰经历了多少事儿是吧，这部机器能不受伤吗？这部七八十年的老机器修复的如新可能吗？就现在有些东西啊夸大，泡沫太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唯物主义，脚踏实地，要务实，说话做事都应该如此，这样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民族的特点，勤劳勇敢智慧。所以怎么样，就是从我们做起，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这样。我想这个风气啊形成了啊，对内未来的发展那是一点问题没有，人这个没做好人，你做事也做不好，所以我们都要务实。现在的这个风气不太好，急于致富都讲究快，分什么可以快什么不可以快，快与慢不能脱离它的规律啊！你违反了客观规律能行吗？抓住了这些规律，很务实的规律啊！你睡不好觉，你第二天起来，哎呀一起来我怎么心慌啊，地球觉没睡好心脏也不好，这是我们最明显的啊。为什么要求大家11点之前要睡觉，你休息以后人要工作，那肝要工作呀，它要进行啊人体的新陈代谢，那你到11点了不睡觉，不睡觉你就影响人家工作了，久而久之你这身体的一个机能乱套了。那你看看那人什么时候长个啊，告诉你晚上长，晚上什么时候长，小孩一翻身一打挺刺儿长一块，偷着长呵呵，偷着长。我们的身体一个精密的复杂的啊一部机器，就是现在人类已知的啊，我想刚想讲的这个哦，睡觉不好第二天血压高，哦睡觉不好第二天心脏加速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深层次的我们逐渐要了解，就说明什么呢，你为什么睡不好觉你血压和心脏不好啊，这就说睡眠与我们的心脑血管与我们的循环血液循环有关系，与我们的新陈代谢有关系，还与我们的内分泌有关系啊，你睡不好觉，所以等等这些啊已知的，还有呢我不知道的没有说到，但是大家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强调五门功课，摘出大家知道的你就知道哦，必须保证良好的睡眠，睡眠不好影响我们的心脑血管啊，这是最简单的。还有一个我们谈到这个大小便问题，大小便问题跟我们心脑血管有没有关系啊？啊，老年人大小便是大事儿，都知道民以食为本，吃是大事儿，但是吃完他要拉呀，你喝完他要尿啊，所以这个问题啊矛盾嘛啊，要看到啊进还要考虑出啊，我觉得这样就完整了啊，讲平衡啊，是吧，你吃完了你消耗废物你就得排出去，这不就平衡了吗？ 是吧？你喝完不得尿吗？你不尿浑身就肿啊，他就病了，他就不平衡了。所以我这个大小便是大事儿，不是随便说的，是有理论根据的啊。民以食为本，就吃是大事儿，那么拉不是大事吗？大家这么一听有道理。对，我们再用事实来说话呀，多少人死在厕所里了，你说是不是？这个影响人的心脑血管疾病啊，我们同事的啊，我们楼里的邻居，这个事实直接的可能因为这个大便啊接不出来怎么办？一会儿跑厕所憋了好几天呢，当成个事儿了啊。你再吃东西，你问他敢吃吗？三四天了，这大便还没下来，不敢吃了，你说他不是大事吗？那有的人就是因为接不出来，有便意吗？有一点再使点劲儿吧，好，一使劲儿，就这样在厕所里结束了人生，你说是不是大事？那为什么出现这情况？动脉硬化了。动脉硬化怎么会出现这情况啊？对呀、啊，什么叫硬化呀？硬化就是脆了嘛，那脆了再突然一用力，那就爆了，爆了会怎么样？血管一爆，血出来了，脑溢血呀、啊。啊，所以我特别提的这五门功课当中最突出影响心脑血管的，一个吃，一个是拉，还有一个睡，这五门功课这其中我们突出抓住的常见的主要的基础的吃拉睡。所以呢，你有心脑血管疾病，那你要注意什么呢？那你要格外注意，要讲究点吃啊，你动脉硬化了，你动脉硬化，你含胆固醇的东西你就别那么吃了。你本身呢，随着年龄增长，你动脉硬化了，啊，你再吃点这个，那干什么？先动脉硬化慢呢。我想今天呢，就这个五门功课啊，为什么要求大家一定要上台阶儿？啊，你五门功课及格了，你看看，能吃，能睡，能拉，能尿。好不好？哎呀，爽舒服。你一门功课不及格，你看看，所以你提高幸福指数不是那随便一说，那得有基础。什么叫基础？吃喝拉撒睡是这个基础啊。你看现在有些人说，哎呀，我现在啊，原先不能吃水果呀、啊，吃个苹果还得削了皮儿啊，还得切成片啊，还得搁在热水里啊，这么着吃一两片。哎呀，你说过去啊是摸不着吃啊，现在啊真吃了，他却吃不了了，可怜吗？可怜。但是这种现象能不能改变，这不用我说了。那很多人都说，哎呀，我现在别说这个什么了，就说这水果，哎，吃冷饮，哎呀，那个跟连想都不敢想啊。完，现在有的人，哎，吃的好了，天特别热的时候来个雪糕没问题了，过去敢吗？想都不敢想，这不就改变吗？为什么能有这改变？你选择呀，说你选择了自然的方法，它是修复你的五脏六腑啊，而且夏季特别告诉你，它为什么不能吃凉的啊？因为你体内有寒呐、啊，是吧？我就跟你说了，哎，刮风你病情严重，那你身体有风险。说天凉你难受，那天凉难受，那你就是身体有寒邪。哎呀，一下雨不行，没精神，就爱躺着睡觉，那你就有湿邪。又说，哎，我呀天热苦下难受，甭问了，这是什么？体内有热邪。所以这样简单的给自己这个体质和疾病定性，多简单的。你怕什么？你遇上什么情况，你病情加重，好啊，这个性质就特别容易找影响啊心脑血管常见的一些呢因素啊。为什么把这个搁了一个重点，就是希望能够讲深讲透啊。因为讲这块呢是什么呢？是突出防治。是大家都是有病啊看了半天吃半天药啊，是吧？觉得效果不满意啊，用这个自然的方法，很多人都得到改善了，还是这个针对这病。我们呢 重点的这个理念重点搁在房子，所以我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啊。你要知道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心脑血管容易患这一类的病啊，所以说这块啊我们讲了啊相应的多了一点，结合咱们自然的方法优势和特点，把这个问题啊咱说的再深一点啊。我想呢，如果大家把这个重点基础啊做到位，我想对于呢给心脑血管的预防减少发病率这个至关重要。比如说咱们谈到大小便是大事儿的这问题，我们也谈到了啊很多病是吃出来的啊，我们也告知大家了，把住嘴呀，迈开腿呀，把住上口啊，打开下口啊，这都是针对你摄取的东西和你本身身体需求的，你运动消耗的和我们排泄的应该成个正比，不成正比了你还敢吃吗？吃的过剩了，过剩了本来很好的东西最后造成什么？造成垃圾。心脑血管的疾病我们特别提出了垃圾，那怎么样解决这个垃圾？心脑血管解决这个病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这个通。那么它为什么堵了不通？这一个字通，两个字说了垃圾。所以大家啊在明白啊我们有这些病啊要清楚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这些这个病的实质是什么。哦，我们知道了，因为吃的过剩了产生垃圾了，垃圾怎么样？血中有垃圾，血管壁有垃圾，堵了，堵了心血管了，堵了，堵了脑血管。第一个字就是一个通字啊，我们谈到大便，谈到垃圾，谈到打开下口，意思大家就清楚了。所以这个呢我们把它希望呢能够讲深讲透。所以啊你有心脑血管的病，我们通过这样讲，或者你没有心脑血管的疾病，我应该怎么去防范，这样呢给大家一个清晰的。很多人得了病以后啊真是有病乱投医，往往人们在得病以后出现的不清晰，说为什么说呢，病来之则安之，安之就叫让你静下心来，反倒我们有些病啊他静不下心来。第一要静下心来，第二呢静下心来你才能够啊认真的分析啊，找出造成疾病的缘由，然后呢再找出解决这个啊疾病的方法。那这样呢我们给大家提示一个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吃出来的病产生垃圾了，那垃圾不排出去你怎么解决呀？啊，所以这个呢为什么要强调，反复的强调，你看有些人啊，哎呀通过泡脚，通过推肚子，通过按摩，哎呀排出的那个垃圾呀、啊、排的那黑的恶臭的，你说这东西咱们试想一下，运转了啊六七十年了，你说它能没有垃圾吗？你说能谁能保证说我摄取的和我身体需求的以及运动消耗的和排出的就那么规范的啊，一点垃圾不存这不可能。那你注意了呢，垃圾就少一点，那你这方面稍微呢放松点，哎呀我想吃这个又吃又喝，那很多人不就这样吃坏了吗？啊，所以这就知道这个垃圾，这是我们把它瞄准，对心脑血管我们要清理血液中的垃圾，血管壁的垃圾，通畅了把体内的垃圾排出去了，排出去有什么好处？一排出去它就通了，循环好了，新陈代谢好了，它还堵心脏心血管吗？还堵脑血管吗？大家想想。所以我们今天啊要突出啊谈到这个大小便是大事儿，你光说大不行啊，你把这个大字给大家呢展示出来，要有理有据。什么叫大啊？所以这是个大，为什么说它大事？哎，它是解决心脑血管非常关键非常重要问题。你看看心脏大脑血管重要不重要，是不是人生的大问题啊？啊，大家说对。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 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你好，李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哎 哎， 我上时间不短，可是我不是李老师的好学，可是我的问题呢，也解决不少，感谢李老师了。通过李老师的这么多的方法呢，以前睡眠不好，通过就这个香港枕，枕香港枕，现在睡眠好了。通过喝酒，以前我口腔溃疡，现在真挺好的。感谢李老师。以前呢，我一星期接一回手，老上火，口腔老溃疡，牙床子肿。通过推肚子呢，再喝酒呢，我现在也口腔溃疡还便秘也挺好的。真感谢李老师。 好了他就舒服了。 对，还有那个每天烫脚，我这脚裂 哦， 还有脚气。真谢谢李老师。 这泡脚好处真多。 以前可难受了。 可吧。 我这个头几天呢，我这个腿疼，哎呦，都走不了道了。我真得感谢那个通州店的老师。老师给我捏捏，给我贴加强贴儿。真感谢。真敬业。李老师您这些方法真挺好的。我真的得感谢您。 不用那么客气，首先要感谢自己。这个 我真不是您的好学生。我像您所说的那么精心的。对我身体更好了。 对，没 我就是大病没有，就好些小病。 哎呀，小病也不舒服啊， 是 吧？是，我们有方法。 谢谢。 为什么让他不舒服呢？是不是？我们可以能解决，我们一定要把它解决掉嘛。是吧？能早解决，不要晚解决，是吧？ 对， 小时候解决，轻时候解决，不要等重了再解决。对不对？ 对 你要认真总结然后不断的进步，身体越来越好。 对，我通过喝茶喝酒，真挺好的，对我。以前我净是小病。感谢李老师吧。老师，我向您提一个问题。提一个问题。我这左手啊，有时候发抖，您给我想一招。 发抖啊？发抖，好的，这个发抖啊，在临床上也不少见，是吧？这个按中医来说呀，这个我们从心经，是吧？来去找，而且往往啊，我们按摩啊，这个少海穴，这个穴啊挺好使，有时候一按，手抖的情况马上就能够减轻，是吧？但是呢，不是说按一次它就能好啊，就说这个可以经常去按。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地方贴上自保啊，贴上加强贴是不是手抖我们手指操可是非常的丰富是不是除了泡手我们泡完手之后泡个十分钟八分钟，然后我们泡脚的同时我们要做手指操你看看这效果特别好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

本诗的作者高适是唐代非常著名的边塞诗人，他的诗歌往往以笔力雄浑、气势奔放而著称，洋溢着他生活的盛唐时代人们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精神。本诗大约创作于唐玄宗天宝十一年，也就是公元752年的秋冬之际，当时高适受人引荐，进入了当时担任陇右和河西两镇节度使的哥舒翰的幕府中，充任长书记的职务，任职地点在今天的甘肃省武威一带。为此，诗人离开了长安家中，一路奔赴河西走廊。本诗正是创作于这段旅途之中。诗中描绘了在昌松一带沿着山路前行的艰险。诗歌的大意是，狭窄险峻的山间小道，每前进几步就被迫要停顿一下，我们乘坐的马匹也找不到能够休息片刻的空地。崎岖的山坡延伸向前，面前的山峰一座座纷至沓来，山间的溪水在岩石间激起阵阵水花，远方的松林与惨白的天色连成一片。想到这次公务的旅程还远远没有穷尽，只好将归家的行程抛在脑后，暂时不去考虑。高适笔下描绘的这座在昌松以东的界山，指的正是位于今天甘肃省古浪县东侧的昌陵山。在古时候，古浪县属于古雍州地区，隋文帝时期朝廷在此设立昌松县，归属武威郡管辖，这种行政机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论是明朝时期将昌松改名为古浪，还是在1961年以后政府恢复了古浪县的建制，这里始终都是武威市的下级机构，千百年来未曾改变。从古以来，昌陵山就是古浪县东侧的界山，由此地继续向东就进入了隔壁景泰县的境内。整座昌陵山山脉呈东西走向，北方与著名的腾格里沙漠接壤，南方则面对着祁连山脉的崇山峻岭。巍峨的山峰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构成了昌陵山独具特色的森林景观，整片山脉在平缓的沙漠边缘拔地而起，主峰高约3000米，显得格外高耸巍峨。由于昌陵山间林木繁茂，早在西夏王朝时期，这里便是周边居民极为喜爱的避暑胜地，西夏皇族甚至曾专门在山间修建有避暑的行宫。如今每到盛夏时节，这里的游人依然络绎不绝，人们或穿行于繁茂的森林深处，或顺山间溪水探访源头，或登上主峰远眺西北方武威市的景色。山中泉水清冽甘甜，与周围的山林花木相映成趣，使得到访此地的人们神清气爽，疲劳与暑热之感一扫而空。当高适穿行于昌陵山中时，恰逢秋冬交替之际，山间百草凋敝，寒气逼人，全然没有了游山赏景的闲趣，加上山路险峻崎岖难行，更增添了行路之人的劳顿之苦。然而反观高适的这首诗中，却全然没有哀叹旅途穷苦的词句，除了对山间景象的客观描绘之外，反而多了一丝壮阔之气。这或许是因为诗人踏上的是一条远赴边塞建功立业的道路，与为国家开疆拓土求取功名相比，即便有些许旅途的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呢？